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您知道糖尿病和眼科疾病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吗？千万不要忽视眼底的检查，切勿让糖尿病毁了您的视力。节目中我们将给您介绍相关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在新加坡人们迎来了一个向公共交通领域工作的工友们的感谢月。那么人们如何将行动化为感激？好了，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今天是11月14日，联合国发起的世界糖尿病日。世界糖尿病日旨在促使世界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加强对糖尿病的控制，减少糖尿病的危害。近年来，在中国糖尿病患者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据统计，1994年糖尿病发病率在成人当中呢，大约是2.5%，到了2010年，增长为了11.6%。目前，全国大约是有1.14亿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会引发多种后遗症，可能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它会引发足底神经的病变，引发足部的溃烂等等。那么您知道吗？糖尿病也很可能会引发起失明等严重症状。在目前中国大约是有3.6万名眼科医生，而其中呢会进行糖尿病患者眼底跃片的医生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加上糖尿病患者一般是到医院内分泌科来就诊，所以大量糖尿病患者的眼底检查被长期的忽略。中国著名的医疗慈善健康项目健康快车基金会推出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相关的工作呢，已经展开了多年。中华健康快车慈善基金会希望通过培训医生的方式，让更多的中国眼科医生掌握糖尿病患者的眼底视网膜病变筛查阅片的技能，同时呢，也把糖网筛查送到更多的偏远乡村，让更多百姓及早地控制自己的病情，避免眼底病变。11月14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以及糖尿病糖网筛查的相关专家将会做客我们北京外语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这次直播，了解中华健康快车在推广糖网筛查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同时如何远离糖尿病，保护自己的珍贵视力。我们将邀请相关专家来进行解答，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以及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来收听。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11月，是新加坡众多从事公共交通行业的工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月份，因为每逢这个月呢，都是新加坡全年的向交通工友致谢月。新加坡政府号召全体民众对自己周边从事公共交通行业的工友们致以最高的敬意，比如像巴士司机、售票员、出租汽车司机、地铁司机等等。当然，除了这些司售人员之外呢，整个公交系统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来进行运行的。凡是参与到这个团队工作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尊敬，值得在这个月里呢好好享受来自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注的。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给我们的连线，向我们介绍每年11月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工友感谢月，以及社会公众呢如何把感动化作行动。 在11月，整个11月 如果公众人士呢对这个公共交通业的司机们表示鼓励赞赏，都可以通过行动来慰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巴士司机、地铁服务员、甚至德士司机都可以的。这是新加坡的陆路交通管理局为了鼓励新加坡人通过行动向这些公共交通服务人员致谢而展开了一个多月的活动。那公众人士可以在指定的地铁站或者是指定的巴士转换站，也就是巴士总站敲钟当当当，来感谢一些地铁还有这个巴士的服务人员。另外呢，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也会在他们所属下的食堂餐厅免费的供应茶水来慰劳这些劳苦功高的交通工业的工友们。或者公众人士呢也可以通过留言写一些字条，或者说在这个公共的社交媒体发表一些言论，发表一些感激的字语，来给这些公共交通业者一些鼓励的。那实际上呢，在新加坡巴士司机、地铁的服务员往往都受到很多的这个压力，比方说巴士没有准时到站啊，或者说这个巴士太过拥挤啦，这巴士车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往往有很多一些搭客呢，不止不向这些巴士车长表示感谢，还怨声载道。地铁服务员也是一样的，那尤其是那在某一些地铁失灵的时段，很多公众也只会指责埋怨这些地铁服务员没有给他们适当的指示，没有给他们及早的通知，而却忘了他们一天所接待的搭客有多少。将心比心，那当这些众多的工友要上班之前，这些巴士车长啊、地铁的服务人员呢，就会起早摸黑先到车站来准备一切，那甚至呢经常都不定时的饮食，包括了早餐午餐他们都没有什么时间的。那很多公众呢都对这一项的运动呢表示赞赏，他们觉得应该是时候给这些劳苦功高的工友们一个鼓励了，在为期一个月的向巴士车长还有地铁这个员工来致谢的活动呢，对这些工友来讲呢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相信全世界的巴士工友和地铁工友的这个压力都是一样的。那不知道你们的国家的交通工友有没有像新加坡这次举办的一个月的向交通工友致谢的活动呢？创造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互相体谅，互相包容，是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最佳回馈了。 好，刚才是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尚阳先生给我们介绍了眼下11月份新加坡正在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向公共交通行业的工友们致谢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感谢月，把感动化为行动。虽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呢并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感谢日、感谢月活动，但是呢我们也要对所有为我们的安全出行提供帮助和服务的公共交通行业的每一位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德国。不出意外，今年12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就是基民盟的党代会上，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将辞去党首一职。现在默克尔如果任满第四任的总理任期的话，是到2021年。即便默克尔不再竞选党首，到了2021年再辞职，这也意味着欧盟的默克尔时代正在逐渐地走向尾声。德国媒体分析认为，默克尔日前对外宣布的辞选的意向呢，背后正是德国目前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议会政治的危机。作为执政联盟中的党派组合，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在分别创下各自党史上最低得票率之后，依然进行组阁。而组阁之后呢，强烈的内部分歧又难以弥补内部的失衡，而且不断地上演宫斗剧，民心渐失。在各个州的选举当中，得票率的下滑已成刹不住车之势。 在此背景之下，默克尔表示他选择有尊严的离开。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默克尔执政进入倒计时了吗？接班人内定了吗？我们先来听下面的报道。 默克尔当天在金民盟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一直寻求体面交出党主席一职，将不再参与党主席竞选。他的离任将为基民盟创造机会。他说，未来也不会再竞选联邦总理。 Auf dem nächsten Bundesparteitag der CDU im Dezember in Hamburg werde ich nicht wieder für das Amt der Vorsitzenden der CDU Deutschlands kandidieren. Zweitens, diese vierte Amtszeit ist meine letzte als Bundeskanzler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默克尔表示，基民盟将选出合适的领导者。基民盟秘书长安内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和卫生部长严斯·施潘将成为党主席候选人。默克尔表示，执政联盟近期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议会选举中受挫，传递出明确信号，执政各党需要反思，联邦政府形象需要重建。按照基民盟党内传统，党主席与联邦总理通常由同一人担任。默克尔此前曾表态坚持这一传统。舆论猜测，默克尔离任党主席后也会辞去联邦总理职务。不过，默克尔当天表示，他将完成本届总理任期。默克尔于1998年至2000年担任基民盟总书记，2000年4月至今任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于2005年11月出任德国总理，后于2009年10月、2013年12月、2018年3月连任。 默克尔今年十月底在宣布自己不会再竞选党首的时候曾经说呢，自己的决定绝非是仓促而成，他希望有尊严的离开。其实相较起他的几个前任来说呢，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虽说不算是善始善终，但终究呢还不算是太难看。比如当年默克尔的前任阿登纳几乎是被反对派赶走的，科尔呢在联邦选举中败走麦城。默克尔自己宣布除了不必经历这些窘困之外，他宣布不再连任，还可以为自己和继任者赢得进行交接部署的时间。那么默克尔的接班人是不是已经被内定了呢？据德国媒体报道，默克尔在眼下的巨变形势当中隐退，留给了继任者巨大的难题，因为很多新难题的答案呢，从以往的经验里并无章可循。比如自由贸易主义受到了来自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和欧盟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债务危机的多重威胁。德国社会的养老金缺口是不是该通过提高税收来填补等等棘手的问题。在进入默克尔第四个任期之前呢，德国已经开始来尝试解决这类问题。以税收为例，关于增税还是减税已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探讨，但是呢却迟迟等不来一场深刻的税务变革。虽然默克尔希望在剩余的时间里能够安静的平稳的完成交接，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做总理近14年了，接班人的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在他宣布辞选党魁的两天之内，就有三个人选提出呢会竞选党魁，分别是62岁曾经暂别政坛的弗列德利希，现年56岁的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雷特，以及现年才39岁的卫生部长严斯。在这三人当中，目前似乎呼声最高的呢，就是56岁的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雷特·克雷普·卡伦鲍尔。听名字就知道，这也是一位女性政治家。而外界认为，目前为止她的最大特点就是她的履历很像特朗普，既是履历像，立场也很像。安妮·克朗普·卡伦鲍尔在德国的萨尔州勤勤恳恳工作了20年，几乎当遍了该州的所有部门州长，可谓是基层经验丰富。去年也正是由默克尔本人亲自把卡伦鲍尔调到了自己身旁，被外界很多人认为这是在释放内定接班人的信号。而他是否最后能够如愿接手默克尔的位置呢，也要看德国选民的抉择。选民们是希望彻底推翻默克尔政策走一条新路呢，还是仅仅希望对默克尔政策做出局部调整？那么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应该推举安妮·克朗普·卡伦鲍尔。 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默克尔告别政坛也反映出了德国和整个欧洲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无论是在难民移民政策，还是德国与欧盟之间的主权之争等等问题上，默克尔在党内外呢遭遇了很多的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警告说，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像病毒一般在欧洲迅速蔓延。可以预料，如果民族主义势力持续上升，那么德国对欧政策一定会发生变化，从而再给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增添变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法国。埃菲尔铁塔众所周知，这是法国的标志，巴黎的地标，它高达300米，天线高24米，所以总高呢是324米。它得名于它的设计师、结构工程师埃菲尔先生。埃菲尔铁塔可以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因为在1884年建造它的时候呢，它是全球第一高的钢结构高塔，就当时建筑高度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法国政府为了迎接世博会在巴黎举行，并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决定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建筑，最后呢，埃菲尔铁塔被选中了。那么埃菲尔的设计十分的高明，2年的施工过程当中未发生过任何伤亡事故，在组建部件的时候呢，钻孔都能够准确的合上，在当时的建筑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铁塔共有3层，每层有一个平台，在塔顶可以眺望巴黎整个的迷人景色。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铁塔下方看到人们为了纪念埃菲尔先生给他塑造的半身铜像。再过几天，有关埃菲尔铁塔的一次拍卖会将被举行了。拍卖什么呢？这就是从埃菲尔铁塔上拆下的一段旧的铁质楼梯。这是一段旋转型的圆形楼梯，楼梯通体呈白色，高4米，重700公斤。11月8号已经开始呢，在埃菲尔铁塔旁进行了预展。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埃菲尔铁塔呢就不断地经历过大小的整修。过去一些老铁质楼梯被拆下，分割成多段，在好几个地方进行了收藏和拍卖。那么这一次拍卖价格会怎么样？卖方并没有做太多奢望，只希望能拍到2016年时曾经拍出的价格就心满意足了。好，来关注这条新闻。 这段楼梯高4.3米，重约900公斤，始建于1889年，是埃菲尔铁塔的原始楼梯，位于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1983年，埃菲尔铁塔重新装修时，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安装了电梯，因此连接这两层的旧楼梯被拆除，并被切分为24段，高度从2米到9米不等。这些被分割的旧楼梯，其中的一段陈列在埃菲尔铁塔的第一层，3段分别收藏在3座博物馆内。其他20段则于1983年12月举行的拍卖会上被卖出。本次拍卖的这段楼梯来自一名加拿大人的私人收藏，估值在4万到6万欧元之间。一段类似的楼梯，2016年在爱德拍卖行拍出了52万欧元。拍卖行认为这次也有希望能拍到这样的价格。目前这段楼梯已经被安装在爱德拍卖行靠近香榭丽舍大街的庭院中，静待27号的拍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如果请您说一说未来3D 技术在我们生活里的应用，您会说说什么呢？首当其冲的跟百姓生活最直接的恐怕就是 3D 的观视观影体验了。那其实呢，在房地产行业用 3D 技术来展示房屋的结构也已经开始采用。在电子商务行业当中， 3D 技术呢也被认为是未来的电子商务能够提供给顾客更好的线上消费体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无论是在教育、医疗、科技各行业当中， 3D 技术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韩国的一家 3D 显示技术公司 Future World 未来世界，来看看他们准备给未来世界呈现一种怎样的 3D 体验。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今年的韩国电子展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从参观者那里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感叹词哇。大多数参观者走过我们的展位都会停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发出惊呼。我们的产品吸引客户的注意力，并让他们停下脚步。许多外国买家，尤其是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外国买家，对我们的产品都给出了非常好的反馈。目前我们正在与墨西哥买家争取一份价值$1,000,000的合同。 现在墨西哥买家는대략$1,000,000정도의계약을추진중있습니다。 在10月24日至27日举行的韩国电子展上，各种有趣的东西吸引韩国和国外买家的好奇心。参观者停在一个摊位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的奇妙图像。这是由韩国 Future World 公司设立的展台，公司的愿景是展示一个新的未来世界。 한국전자전에서선보이고있는제품은저희첫번째결실인 3D 홀로그램디스 我们在展会上展示了我们的 3D 全息显示设备，通常使用四边形中空金字塔实现类似 3D 全息图的效果。但是这种产品在性价比和安装方面存在局限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产品通过旋转发光二极管 LED 来呈现 3D 图像。想象一下，把 LED 灯安装在电风扇的叶片上，叶片高速旋转产生 3D 视觉效果。这种结构简单的设备易于安装，且具有高性价比特点，因此可用于商店、商场、电影院和酒店等各种场所。我们想要证明 3D 显示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之一，它不仅仅是某些特定公司的选择，也可以被任何人和任何地方使用。 어느특정기업의전유물이아닌누구나그리고어느곳에서든사용가능하다는것을보여주고싶었습니다 全息图是 3D 图像，在许多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通过简单的手控漂浮在空中的图像实现某种功能，这是全息技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1948年丹尼斯博士开发出全息技术理论以来，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现实世界，这也是全息图的创建方式。激光照射在物体上，部分激光在撞击物体后弹回，激光的另一部分直接照射在胶片上。当两束光线照射到胶片上时，胶片会记住两者之间的差异。再次照射到胶片上后，反射光实现物体的 3D 图像浮现在空中。随着人们对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趣日益增长，全息技术被用于各种领域，如表演、广告、展览和游戏。这就是韩国 Future World 公司关注全息技术的原因。 지금까지 LED 시장은 2D 위주의시장이었습니다 到目前为止 LED 市场主要是 2D。 我们首席执行官的儿子七年级时给了他一个实现全息图的想法，后来首席执行官一直寻找新的技术。当时他在韩国一家电信公司担任研究员已有15年之久，他有信心开发出相关技术。一旦开发出新的全息图解决方案，所有的图像显示都可以被取代。我们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无与伦比的，至少在韩国是首屈一指的。韩国 Future World 公司是唯一一家在韩国申请 3D 全息 LED 显示屏专利的公司。 한국에서특허내고인증받은회사는유일하다고말씀을드릴게요 韩国 Future World 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公司拥有多个领域的专家，互联网摄像头和360度摄像头展示了韩国 Future World 公司的技术实力。自2013年针对全息图显示进行开发后，公司已投入大量精力创建新的 3D 全息图显示设备。 아무래도어려웠던부분이있었어요그게없는제품을만들려다보니까 从无到有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经历了大量的试验和失败。按照设计创建电路特别困难，但我们从未放弃过。我们继续努力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以前没有我们可以进行基准测试的模型，我们完全从零开始这项工作。 3D 全息图像应该明亮清晰，为了提高亮度和清晰度，需要以稳定的方式供电。但是新产品必须以无线的方式